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浩蓮敏，大聲台，還聲於民。 小老鼠是武士，到現在每一件事的角度物都受到社會的重視。很感恩，我估不到這麼快，因為以前差不多一年都沒有這樣吃東西，沒有這樣好感。我們大致上會集中在幾個團體那裡，我們希望選一個小組出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183111300，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你好，黃國彤。 三好。 昨天他遊行，都不理辛苦一點，在這裡這麼長的時間，遊行昨天人數比較少，難免失望，各方都有些好東西的。 我覺得有些好消息，有些好的現象，一年開始的時候，不要只說不好的東西，說一些好的東西。譬如我們昨天在現場，D100那個打氣站，在修頓球場對面，原來那裡旁邊左右有那些外字頭的團體，我都不知道。在旁邊，沒有來搞我們。在轉彎那裡。我們人多嘛，不敢搞。很多熱情的聽眾呢， 就來到我們的攤位，跟我們一起拍照、握手、問好，我感覺昨天也很暖的，其實不是很冷的，但我感覺真的很溫暖。我做了傳媒這麼久，我未試過有一些這麼熱情的聽眾，我握手握到痛的手，你知不知道？ 有些人握手，你看得到的，他會隨便應酬你，那些達官貴人就是這樣應酬你，怕你好像發瘋一樣要離開，有菌，但是尤其是我們比較基層的聽眾，我感覺是很強烈的，握過去隻手是很粗糙的，中年男人、老年男人尤其是很粗糙的，但是很大力的， 很有勁，他真的想發自內心的感覺到，他可能是祝福，可能是多謝，打氣為道，你的感覺是這樣，所以昨天雖然都比較勞累，但是心很安慰，後來聽見遊行人數又不是那麼多，當然就不是太開心，但想整個過程，我覺得這100受到支持，其實 是很實質的東西，是面對面見到的，我不知道黃國彤你去了一段時間，我去了，我是早你一點到的，我亦都是有感覺，我就一路自己走下去，有個中年的男士，喂，黃國彤，我說是啊，我擰轉一邊，然後伸了手， 他不是一拳打到你那裡嗎？不是， 我高過他，然後他握住我的手，大家握著我的手，不是握，阿森是怎樣？是grab，是你握，握住他，握住他手，握，打握握，在感覺之中，你可以感覺到盡在不言中，就是握，沒錯，走出去，死就死了，走出去，握完東西就走出去，感覺是這樣，不是說握，是握，握住手，大家握住 你望我，我望你，就是那一刻交流，我走那一把，我知道，他走去第二邊，就是叫我一聲，我回手，然後我的手就交給他，他伸了手出來，大家握，然後你望我，我望你，然後我去那邊，我知道，我走這邊，然後都沒有說第二句，盡在不言中，不是握手，是握。 你是公眾人物，我不是很善，現在做區議員，法律界人士、律師。 我伸手給他，他伸手給我，大家就一握就握了，然後眼神看一看，我走這邊，不用說那麼多話，做吧，做事吧，是這樣，是一種亂流。我做傳媒很長的時間，大家都知道電視、電台、報紙都好，稱為比較冷的媒介，意思是沒有互動的，單向的。 我講話給你聽，我寫話給你看，我做給你看，做戲給你看，就節目給你看，我覺得我們做了這個節目，做了這個電台，做了這個D100，我感覺真的很不同，是互動頻繁得很重要， 是一種交心，在不同的場合，固然我們的活動，大家會來，會參與，會捉住你影相，會握著你的手，會跟你聊天。 你在街上搭公共交通工具，也都有人很熱情地走過來握著你的手，努力啊，加油啊，這些我是以前未試過的。我也是有個經驗的，就是我在，你知道我旺角打網球，然後就走去買水，突然一聲有個Benz停在前面，有兩個人走下來，然後小聲自己有啊。 自己有，自己有，加來講，我有望著，我侄子，我有講什麼暗號，跟著說，多謝了，多謝了，這樣的行回車，自己有，我一收到暗號，大家說，多謝了，然後兩公婆可以看到一個受過教育，而且是中年，四十歲的那個媒體，大家會有互動，好像朋友，好像家人那種感覺，很感動，不用說話，當然，也要說回，昨天的遊行，主辦單位說5萬 他自己宣布只有3萬，但實情當然有不同的調查，有不同的數據出來，有些說1萬多，跟去年的比較是差一大截的，為什麼會差這麼遠呢？原因在哪裡呢？我有些分析，不過大家可以打電話來131-38。阿森，即是我 你昨天封煙，我想了很久，我想了一整晚，昨天也有個行家，即是駕駛的士，打進來就說我含淚投票，即是含著眼淚，即是我投，即是那個全民投票那個，但是 亦都是說了，我立即問他怎樣含淚呢，他說設得不好的問題，問題不好，真的很簡單，我相信今早亦都是在我們的風波，我幾宗有位聽眾打來的，就說簡簡單單，大家是去做這件事，昨晚亦都有一位聽眾，應該是余生，就說三子他們是facility，他們想是 設一件事平台給你，但是他們未必是一個領袖，一個社運領袖， 不是社運領袖， 所以 我們是不是去到瘋頸呢？這是我想了很久的問題，也是我自己覺得可能信息不清楚，可能是我反思了一件事，就是我們所謂的議員，或者我們所謂的律師，或者我們所謂的學者，是太多包袱的。你是太多包袱的時候呢，你就會想很多事，譬如很簡單，我自己在想，喂，我要什麼？我要沒有篩選，所以我是要公民提名，我是要public nomination，所以我要公民提名的話，你就很簡單了，我沒有篩選，怎樣沒有篩選？公民提名，但是接著你又跌回到45條，有個框框，提名委員會，你就開始想很多事了。 就好像想公民退戰，這些你很多事情就是因為自己想得太多，所以你的訊息就很不清楚，這就是佔中運動走到瘋頸。佔中運動走到瘋頸跟昨天小人出來是不是直接關係呢？我自己的感覺，尤其是我們大家聽眾打進來，我感覺到是 是有的，有個關係在這裏，因為我們是希望是有個人是帶領你做一件事，但是現在他在收集資料，然後我自己想很久，主民、反民、次民，但是今天的聽眾今早打進來很簡單，落實《基本法》26條， 香港永久居民有選舉和被選舉權，很直接，但是你搞那麼多事情令市民失落了，你搞什麼？現在又說6月又未必佔，7月又未必佔，然後11月，當然是怎樣呢？這個是一個我覺得大家要想，是不是我們太多包袱了，開始，我自己要想，如果說你不尊重提名委員會的話， 你又架空了提名委員會，我想回頭，是你45條，你架空了我們普選，是你架空了我們普選，所以我基本法有很多東西的，我們沒理由輸基本法，他很多東西，但是印了基本法45條，挖了個洞出來，是45條架空了我們的真普選，不是我們真普選 去架空《基本法》45條，想法應該是這樣，如果你是這樣直接去，我是要沒有篩選，沒有篩選，所以我要公民提名，你這樣的邏輯下去，你就不會跌下去想太多東西了，公民推薦，最後是他解釋法律，又怎樣怎樣，這個是我們律師的包袱。 搞社會運動跟拍拖是很相似的，搞確定性、規劃、計劃，譬如你們想聽，會有個沙盤推演，對方會怎樣說，我們又怎樣去應對他，一個官可能有什麼反應，對方又怎樣說，官不抄東西的時候，我就不會再說了，有多這些要確定的因素，學者這樣學術論文，整天寫學術研究，要將所有的factor、所有的因素放進去，然後看看放進這些因素之後，推演出來可能會出現的情況是怎樣怎樣怎樣，但是我覺得搞社會運動和拍拖是好像的，是很像的，不是太直著，你不快去到這裏才行，反應得實在太快， 搞社會運動和拍拖有始有樣始都是一太直著，第二樣始的就是有些東西是不能規劃的，感情的東西是不能規劃的，是不是，即是不一定拍拖3年就要結婚，3個月多就要結婚，或者30年都結不到婚，一見鍾情，你不知道，不能規劃，社會運動有時候問 然後才行第一我才行第二他不行第一他永遠不行第一你又不行第二就不行對不行我們打官司都是的你未上庭之前我想了很多東西一直說但是當我問了第二條問題哇他不是這樣的反應你還四五六七八一路下掛你當然掛了死了同樣我自己想社會運動是一種信念來的 還有一個perception 這是順理成章去的不是推理這可能是我們犯了一個很大的錯誤是我們讀法律的人是太腐儒腐腦大家你想想百萬人倒扁紅三軍由施明德現在被有人說他曾經是台獨分子現在我相信他不讀了讀什麼鬼沒所謂了台就台獨怎樣也好 那個運動是怎樣來的呢沒有規劃三年沒有規劃一年沒有規劃兩年的那個運動就是覺得民氣在這裡忍無可忍是啊告訴你我們憤怒了現在盧漢推哥就問香港人為什麼不憤怒我們憤怒了那就於是就行了海達格蘭大道以前叫戒壽路 100萬人坐在那裡就不走了整半個月成一個月不走要你下台雖然最後他都是任滿才下台但見得到那個民氣出來見得到政府的壓力告戒了跟著後知來者你不要貪腐啊死硬的會這樣的民眾是不肯過你的是不能規劃的好了現在佔中運動又 這樣 又D-Day 又幾多次雙討又第一次第二次第三次然後拿些什麼方案出來然後第一次這樣的投票說說馬女人大家都贊成馬女人於是第二次才說說敗男人那說到什麼時候呢是媽媽是生個女人的女人生個兒子的女人然後生兩個兒子的女人然後推出來變成了你看看昨天元旦遊行 689這個梁振英這些不是偶然的在他的網誌那裡寫了一段話上去看了我就眼火爆了他跟一班小朋友叫小特首和23個小特首加上他24個兩代特首歡聚交流 有一幅照片在他的網誌出來的他穿一件紅衣的拿著麥克風笑口細細十足九頭的不行的然後在後面blur了一班年輕人小朋友不知道是否在喝汽水之類的沒有表情目睹地看著他談笑風生說了些什麼呢你聽完之後真的眼火爆 梁振英就說他們就著普選特首、房屋、教育、就業議題交換意見跟鍾義照、鍾四的小特首 是這個B仔記 這個叫小童群益會搞的活動在禮賓府他、小朋友、再加上爸爸媽媽一起的他還說了一段說話 他說2017年實現普選 既是我這位特首的憲制責任 也是歷史使命句號我希望將來的教科書能說普選是在我梁振英任內實現的名流青史我看完之後眼球幾乎掉了出來這傢伙有所有獨夫獨裁暴君的性格 說出來什麼不做都好一定要歷史留名你看一幅照片傻了歷史留名壞了腦子我告訴你 歷史是後人寫的,不是你寫的 習近平都不敢說自己,名留青史 歷史是以後的人寫的,什麼歷史呢? 秦桧就是名流秦始皇的名流秦始皇那個是名流青史還是身後罵名呢是啊一念天堂一念地獄你自己想在教科書說特首一手一腳搞個假普選出來歷史書裡面說他搞了個假普選出來一直搞到現在搞到2047危害到現在令香港民不聊生無端端弄白了都可以的 不是你實行了一人一票的普選就等於在史書上留下好的明星 可以是遺臭萬年都可以是揚名萬世也可以兩面而已26條是選舉和被選舉權不要搞那麼多事看看你做了什麼看看你對於這個特首的選舉方案最後的 拍板會是怎樣但我相信你是遺臭萬年多過這個名流青史好了我們電話 我們大致上會集中在幾個團體那裡我們希望選一個小組出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我和我真的很有興趣分析梁振英說我希望將來的教科書會寫我梁振英在普選是我梁振英任內實現的這個心態這些不是隨口說當秘笈寫在網址上說完了對班小朋友然後在網址上再重複一次他認為這句話是他得意之作來的 寫出來洋洋自得的在心裏從打從心裏歡喜出來的這個真是他的想法真正的想法重複又重複他的想法很希望實現的這種是什麼心態呢他以為我們很蠢他以為很蠢他真的忘記了歷史書的話是後人寫的評價是後人的嘛 我任內實現了實現什麼大哥是否有民意的授權那是真普選還是假普選是否都要問的呢但他這副表現我想上面很收貨的中央當然是收貨這些真是向中央 真情投入向中央我相信我們香港人對很多事情有個信念要堅持好了另一件事我覺得梁振英這件事我們還慢慢說今年剛剛新的一年剛才我說很多人在我們遊行的現場來到100個攤位跟我們握手這個令我很開心另一件事我很開心的我今天見到易小玲 在台灣的醫院出來開記者會面露笑容還親自示範吃蛋糕我看完那個新聞我就覺得我也非常開心我覺得新的一年真的給人新的希望即是三年小玲受了 現在就見到這個曙光電話旁邊有身在台灣的易小玲易小姐你好 你好，小玲好，黃國彤啊！你好啊，你好啊！ 你好啊！ 喂，是咪食翻嘢覺得 你心情非常舒暢呢? 很久沒吃過一個正常的一碗飯或者一條菜，我很開心。其實事前都很患得患失，我看到媒體報道，究竟這個手術是不是真的可以成功的呢？都很多患得患失的。開始什麼情況下你是覺得真的成功了，很有信心，全身都回來了，是什麼時間呢? 做完手術幾天之後，醫生問了一號說我可以試一下吃東西，可以從第一天吃一碗魚湯，只是吃魚湯，第二天吃粥，真的可以吃飯，不過改變了，看到自己慢慢是OK，很開心。有沒有感覺好像有點難以置信，是不是我不是在發夢，有沒有這樣的感覺? 我想不到可以這麼快可以吃到東西，沒想過。吃老肉飯，小玲，是嗎？好味道啊，好味道，真的好味道。是手術幾天之後就可以了？第四天，第四天就已經可以了。即是很快的，都OK，現在精神方面各方面都OK。 精神方面就OK，你是快要出院了，兩天左右就出院了，現在出院了，何時回來香港？我星期二回來，下星期二就回來了，然後在台灣休息一下，然後才回來。兒子有沒有過去見你，還是你回來見他？還沒，回來見他，是嗎？回來要拍張照，小玲。 雖然是很艱難，但我們都是不停地堅持，真的都值得。你跟著你回來香港，我今天看到新聞說都有些手術要繼續做，譬如要種牙，譬如有些可能面上有些小小的手術要做，你好像說很擔心錢不夠，不知道在香港做好還是在台灣做好，現在是怎樣決定成怎樣？是的，因為還未知道，因為手術真的很高。 所以送牙齒一定要去台灣做，但是好一期如果真的不行的話都考慮在香港做。中牙都是很貴的，據我了解。中牙貴的，兩萬元一隻，香港都貴的。香港都成兩萬元一隻最少。不過我想不要想那麼多字，我想船到橋頭就自然直，走了第一步這麼好的第一步，我想第二步自然會很容易就達到，是不是這樣想呢? 小玲，我想問手開鎖匙、開門等有沒有困難？現在的手就可以，沒有以前那麼得到控制，現在可以了。即是可以握到鎖匙、開門，不行，左手就不行。即是那隻手始終都是差不多鎖匙，都是差一點。 一步步啦，小玲，掛住你啊，掛住你啊， 我都係， 翻嚟，翻嚟，試下，翻嚟，翻嚟，玩出嚟，吹下水，好嗎？掛住你啊，小玲， 多謝曬你啊，唔阻你咁耐， 堅強啲，小玲，多謝曬，拜拜，呢樣嘢我係今年第二樣最開心嘅嘢， 好堅強，小玲，好堅強一個女性， 係咯，即係由我。 當初在我們高院聽過《死因調查》，我代表小玲，就是很堅強的一個女性，她是很直的，小玲說話很直的，是不會轉彎抹角的，是不會的，是不對就不對，是怎樣辛苦就怎樣辛苦，但是她是辛苦之中，她會捱過去，即是 小玲是一個很有信念的人， 可能他有宗教信仰也有這個因素， 信念很強，我經常都說信念是最重要的，如果也是帶回剛才 差不多20分鐘所說的就是對於爭取真普選信念和心同樣沒有信念怎麼行呢易小玲的這個示範我覺得都是給香港人很多啟示的一個樣子生得很好的女士突然間飛來橫禍已經是身心受創的了 期間最傷的地方是自己的容顏但在香港做了30多次手術不成功完全不成功然後要拆掉很多東西根本沒有希望未找到台灣醫生之前又去韓國又看過說不行了不要用了是完全沒有希望的到找到醫生醫生告訴你所有東西要拆出來 否則就沒得再做對他來說是一個很大的打擊你第一次在馬來拉的旅遊巴士上遇到這個槍傷遇到這個人質遇到這個槍手挾持已經是第一次的打擊對人生幾十年的生命裏面這一次打擊是一個很大很大無可挽回的打擊幾乎是如果容許我帶回一點就是我們在社影調查庭 一直在聽最後那五分鐘十分鐘槍手和外面的對話一直聽我都一直在停到看著小玲的反應那個槍手一直是門多薩拿一直在說為什麼中了小孩一直不停地說然後砰砰砰跟著到後來事發我是 看見小玲面色一路變因為再帶上那時感覺又嘩一聲喊出來我那時我跟官道歉因為我立刻站起來停不要再播音停不要再播我立刻站起來停不要再播音一路指著我後來跟陳碧橋法官道歉當時說我不好意思我可能是很冒犯在法庭但是我是 我立刻站起來停然後陳法官是明白的我是忘情的因為我一直看著表情我知道不行了哇一聲喊出來我沒有顧慮對所有當事人來說在車上的當事人來說都是一個大的 噩夢來的對全港體育電視的市民來說也是一個非常大的噩夢何況你真的受了創傷那個創傷未完未好未復原還要再揭出來再聽多一次這個不是常人能夠忍受的應該是槍手走開的時候他兩手遮住眼睛他不敢看眼睛就這樣扮 右上下所以手右上所以手右上下行整個位置帶回去那個因為我們一定要聽很多錄音聽回那裡我是失態的停啊停啊停啊這就是第一次創傷第一次創傷可幸就撿回命我們叫做但是 怎樣生存下去呢怎樣生活下去呢怎樣面對自己容顏差不多是全部被毀呢於是尋求醫生的協助當然做手術啦在香港其實還有一個不解的地方我們都問過小玲其實她就不太願意去提究竟是不是香港的醫生做手術做得不好甚至是不負責任呢 我們都問過這個問題但小玲我覺得她可能不想治了她不想她是以人為善的一個很好的女生第二個創傷就是香港的醫生做了30多次手術每一次都痛苦不堪但最後完全失敗第二次創傷一個人一個普通的人那個意志怎麼能夠抵受 一次幾乎是沒有一條命的創傷第二次本來有希望以為容顏可以回復不是百分之百也好都有部份 兩次你說那個人多堅強才可以繼續生存下去這個問題我也有想很久我是會這樣想的因為台北的長庚醫院他是在做手術是口腔整形的如果阿森你想想我們香港其實沒有的很少注重這方面的我們的真是牙醫如果你說牙醫的話就是一個 菲律賓親王牙科全科一間而已好像那裡另外如果你是牙齒方面來說一向台大那邊來說其實是很進步的很多所以我們是說一個很特別的牙科的整形整個牙床各方面我們香港你要整牙很貴的 老人家整隻牙都貴我們香港認識一樣很多香港人老人家爛了牙齒都不去看貴但如果你看看歐洲他們的牙齒很多的他們的牙齒是健康很多的北美洲因為牙齒保健和口腔方面他們是注重很多倍的我們香港其實醫療我不覺得差因為我們的人均壽命是一路長的我覺得 我們的換肝世界知名牙我們的鼻咽癌世界知名但是你說這個很特別的口腔整形方面我們從頭到尾由小到大都看牙醫拔牙拔完之後就拔牙一個洞補完之後最後拔牙拔完之後就拔牙我們就是這樣而已我們沒有說你檢查一些東西 種牙、植牙不適合不適合數就叫一下要現在拔得快一點我以前拔的時候我真的很辛苦不過現在拔得快很多第二次創傷就是完全失敗第三次就去韓國再看對不起我不行了做不回了你說接二連三的打擊對於一個人怎能夠承受呢所以 黃國棠你說得對趙玲真是一個很堅強的人如果不是這麼堅強你都不會再尋求第四次最終可以雖然不是百分百今天接受訪問都很好他說我們不是說一定要很漂亮很漂亮好像以前那樣沒有這個要求總之不會影響我吃到東西是最低要求咬到東西咀嚼了沒錯不要經常流口水 可以咀嚼到一些東西有口感這才是重要的所以我覺得易小玲給我們的啟示就是我們一定要鍥而不捨一定要心存希望一定要堅持然後才做到事的縱使中間會有很多打擊很多不幸不會只是一次的我們叫做福無從至禍不單行 不是一次的很多年我想叫大班提回2013年風雲人物應該有易小玲一個因為易小玲精神是給我們一個和信念是應該給我們香港人一個很大的鼓舞和啟示所以大家為易小玲祝福是值得祝福值得開心的事 縱使2013年剛剛過去這一年烏煙瘴氣很多事情都令你很灰心喪志很多事情令你很不開心但是我們都有一些正面的事情我講了兩樣正面的事情第一樣正面的事情就是D100的聽眾越來越投入在我們的節目那裡聽的人越來越多我們即是 夠膽老師跌落天平我想告訴大家這麼投入聽心機的人在全港的電台裡面我們都是數一數二的你說我們是不是一定會賺到錢一定可以很順利地經營下去我沒有把握但是這件事我們有把握第二件事就是易小玲她見到曙光見到希望這些都是暖流來的 很重要的一定要的一個人生存下去生活下去都要有些希望才行說回梁振英這個歷史使命我剛才想怎樣分析他這種心態很多獨裁者暴君無法無天殺人如麻什麼都好他很怕一件事 他怕史官,當然要用他的方法寫他的歷史,會寫得好一點 太史不,還有太史不,董董董,不記得了,我稍後記得了,再秦太史不,有些毒夫,有些獨裁者殺史官,但你殺史官都沒用,獨裁者只有一個,或者後來也有,獨裁者會死的,是吧? 這個朝會亡的嘛,董湖不,殺了他,這個朝亡了,獨裁者死了,後來的史官你不能夠控制的嘛,你的主觀願望就覺得,哇,普選是我任內完成的這個說法,後來的史官,等這個梁朝不在的時候,寫的,那個史官寫的內容會寫什麼呢?你控制不了的,梁振英。 是寫得你好好還是寫得你很壞,你很賤格,你是控制不了的 你就自己寫回自己的Facebook 你就自己寫,你唯一可以控制就是自己的Facebook OK, 13138,余先生,你好 余先生好,余先生好 本來昨天我不想去遊行,我對自己做一個挑戰 我看看究竟李斯軒那班人會不會納慶到我呢 我就去遊行去看看 我昨天發覺有三件事原本納慶我的最納慶我的那件事就不是梁振英或者叫明劉星矢也不是李思燕在那裡不停地喊我愛中國我愛香港納慶我的那個就是那三個佔中三字佔中三字為什麼呢老實地說昨天投票那個 APP 我問題就是問一個這麼簡單的行動有這麼多專業人士港大教授怎麼可以錯到這麼離譜我只可以有個諸心論就是有人給他搞亂香港這個真是諸心論我不明白因為我在遊行的時候我走過他們那個攤檔幾次他們好像黎明張學友和劉德華站在接受群眾呼喚他們不覺得昨天那件事是完全錯的我的問題就是問我們竟然將我們一個這麼重要的將來的環節叫做普選的推動放在他們三個人身上而他們一點悔意都沒有他們出來表達的任何事都是很和稀泥我是很想這麼憤怒的很老實地說我覺得你們在做什麼你們是專業的教授你們的團隊沒有一樣東西做得對而出來說的完全每一個都不是事實 余先生,我們有聽新聞,如果你有興趣,我們待會再談,多謝你,余先生 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 風煙熱線,1831-138 風波裡的自由風 剛才跟余先生談開不太夠時間表達他的意見余先生在這裡好你可以繼續說你等那麼久不好意思請繼續說其實簡單那班李先生他們的站因為有他們在那裡喊他們的道理 同時間途人又表達反對的道理其中我經過的時候有一個外國人就說因為他們在叫I love Hong Kong, I love China 外國人就接口說了 You love China, you go back to China 平時環境如果一個外國人這樣說大家都是不喜歡的昨天有人鼓掌的我覺得這是言論自由的一個美麗的地方香港是應該有的但去回他們那三次那裡我其實向前走因為我昨天就是想做observer我不想走我走過不同的街站見到其實說真的D100以人數 笑容掌聲都不及佔中三次的站多人們看到他們的時候只是很開心的好像小粉絲看到巨星一樣我坦白地說這三個人已經佔盡了所有的光環但是老實地說 你問他你見過網上銀行要試人來的見過手機財碼余先生我不太掌握你這個說法的意思是怎樣據我了解你說的是怎樣真人投票去試系統意思是怎樣昨天他們有人問過為何你的問題設定得這麼奇怪曾經他們其中一個就出來說我要stress test the system stress test 我知道壓力測試你的意思是這樣他用那些問題來做壓力測試這麼有趣他們用真人投票的過程他們試過系統能否承受到不同時間不同人數去投票我的理解投票是這樣的我不知道我理解有沒有錯他用幾種方式第一種可以用手機的apps 第二種可以上電腦上網第三種如果長者或不太懂電腦手機的人就可以去到維園站投票有些人去投票的人就告訴我去到人多得了做事慢得不得了所以等了很久有些人索性中途就走了不去投票我就聽到這樣的抱怨的 我就沒有聽過怎樣真人投票去試過壓力我就不太明白用意在哪裡你剛才說的三個途徑如果說用真人去到一個站投票昨天需要測試人手的應付程度是應付得多這是合理的另外那兩個渠道 which is 他們那兩個渠道是90%昨天的效果是啊 正常的任何人做開software開發的做開這些網上系統的人來說如果你問他我需要不需要去用真的環境去測試系統的承受能力如果有人回答你說需要的話你炒得他了明白很老實地說不找數任何一個基本的系統每個小時要承受不到一台硬件譬如三四萬的電腦 基本上可以承受到超過200萬計的活動所以基本上是不需要用人去測試的正如你有沒有聽過匯豐銀行推出網上銀行服務告訴你你試一下存款假的玩一下大家拿分會不會馬會會不會叫你試一下投注我們人都不計會不會這樣說是不會的 Okay? 所以我是不明白可能我誤解了但我很多朋友都聽到他說stress test the system 我不知道system是指什麼還有你剛才說去到SMS的訊息那裡就塞了很多人都做不到是不是大家搞不清楚或者他指示得不清楚那個用來做什麼呢我想說第二個項目那個用戶界面的差劣程度 是正常人是不明的我都看了三分鐘我才知道什麼事而我是玩慣這些東西的人很多朋友其實是我想我身邊我叫得動的都是一些相對來說大專程度正常專業人士我叫了二十多個他看著街面我結果得到不停的WhatsApp問我發生什麼事即是不知道怎樣了塞在那裡了塞在那裡都不知道發生什麼事都不知道需要這件事 其實那個做法後來我也忘了我搞清楚就是有個電話號碼 你就send個short message給他 因為你要入你的電話號碼到那裡你send個short message給他 他就會說OK啦 他就給那幾條問題你回答了 就是這樣沒錯好了到問題設定那裡我昨天特別找了一個我以前的同學他在挪威讀完博士他在那邊做一些研究他對香港的政情是不關心的他是沒什麼政治態度可能他今天回來香港仍然會投民主黨的我給了三條問題他跟我說這個是logical structural sociological問題而是錯了他是將一層再一層的問題 三合式夾在那裡人是沒有能力去表達那個真正的意見的我問他這個錯去到什麼程度呢 他說這個錯是去到Year 1 Second Semester 開始交功課是會肥腦的我從昨天這個運動 我從一個Project Manager的層面 我從一個Program Designer的User Interface的層面 第三是從一個Sociology定議題的層面 三個是錯到不堪的我想知道香港大學 的學者加上各種勇士各種擁有專業智能的人去參與這件事為什麼出來的效果是這樣的我覺得我不要諸心論我不要政治我只覺得如果大班去找人做一件事如果我是錯到這樣的時候可能大班已經爆血管他會很擔心問候反應很大 我們再用平常身份論一件事為什麼事呢專業的人士聚在一起竟然做一件這樣的事出來為什麼這個我覺得是絕對需要改進的地方好了再一次就說我們真的給了一次演練的機會你做成這樣下次還是不是你做呢那你有什麼提議呢如果大家老實這樣說市面上有很多這些開發商的我想你打電話去問Charles Mock 我想可能拿到很多贊助而有能力的去外國請個Project Manager回來 一些沒有立場的人很便宜幾千個小時我意思是我想專業地做好件事我不要那些什麼多少錢怎樣贊不贊成去談不要理那些做好件事他也不該余先生你最後這句很對認認真真去做一件事認認真真 修盡光環很開心現在是否做我們的將來可能真的在這三個人的手上麻煩你找一個專業的團隊出來這件事是一個醜聞來的好多謝你余先生多謝你余先生多謝你不要那麼生氣 好像說我們是不是約實了朱牧師如果是的話可以叫他朱牧師去講究竟他們有什麼回應呢可以有什麼回應呢我自己覺得我們在等朱牧師的電話等朱牧師的電話在這期間我自己是有個 有個想的心我自己覺得很多時候可能你要放下很多東西你然後才可以去做成一件事我自己在想我讀法律我當然是想法律的我想譬如印度的甘地以及南非的曼德拉他們本身來說 都是律師來的在英國讀律師的法律是qualified好像應該Gandy我記得看那部電他那時候在火車被人扔出來的時候那時候是律師身份曼德拉也是律師但是他們去搞運動的時候他們真的是disqualified自己全部 沒有這種思維運動就是運動運動就是一個信念運動就是你放下一切學者、教授、法律、律師、專業然後去帶一個運動但另一方面我昨天聽了聽眾說他們不是一個leader 他們只是做一個facility 好像是一個會議的主持人差不多他們的角色可能是這樣我不知道群眾覺得他是領袖我不是領袖其實我就是告訴你我收集了在這裡向左轉和在這裡向右轉其他事不關我的事那就糟了這個出事了開始這個會是 大家很值得出事的事因為彭先生想發表意見彭先生你好兩位主持人請說沒事的我剛才聽到有位觀眾進來當然掛了這個三子我昨天也有去到維園那裡投票然後去這個遊行我大約是兩點多鐘左右其實他們的安排我覺得是OK的你說投票那裡OK還是哪裡投票那裡OK的你排隊投票投票多久 但你不用電腦你自己就沒有用手機沒有用的電腦因為這是一個嘗試我覺得是應該是這樣做的還有他們也有一些牌寫著大約幾分鐘可以做到的都很暢順投票過程都可以的另外那三個問題來說我覺得不是一個太重要 最重要是要達到我們普選的最基本要求為什麼你覺得那三個問題不重要呢其實他都想拿一些訊息出來是的沒錯絕對對很簡單來說因為他們佔中三子他們是學者來的就不同其他人的比較 太過政治化或者是某些理想化的東西我覺得最重要是凝聚一個普選的目標來行前你就很體諒他們另外我想說一說就是華特先生因為那三子一個是宗教界的兩個是學術界的 搞其他的事情,他們不是學生,這個絕對是的,另外他們是以重要的人幫助他們去做的 好像說,有些IT方面的事情 各位余先生,他很懂IT,做第二件事,做得這麼成功 彭先生你的電話一直在那裡你站在那裡說行不行我是已經站在那裡了現在聽到很清楚繼續繼續包容一下另一件事就是說用公司幫他們去做或者其他人幫他們做我自己覺得就是說其他公司已經是 某些程度上是否真真正正是100%支持他們去做的呢這個是懷疑來的我覺得很難懷疑人家是否100%支持他們去做的如果他們給錢人家做的話就沒有的這是一個商業交易來的你很難懷疑他是否整蠱你之類的你自己做我不加足貨而已 為什麼要不交足貨呢香港不是一個社會我給你一個任務你給你一個項目你就要做足你不交足貨就不給錢是一個交易我比較悲觀一點覺得因為始終我覺得是他們三位或者是其他人士來說是不是真正正正這麼熟悉這件事而且是真的依賴他們明白 多謝你不過有一點我不知道阿黃我和你你用什麼方法你有沒有投到你忘記了不是我不懂用我要現場投那隻我用家來的不要緊其實我這裡有略略解釋一下我都第一次用他們的 apps 我發覺有一個難題 因為我的手機比較舊我是Android的它有一個曲的變形的碼防止人用機器頭搞到亂了籠於是它有個碼要人手輸入那些字很怪形怪狀的字然後你看著它打進去然後才確認你是一個人因為大家有個說法大家不知道知不知道坐在電腦前面的人是一隻狗都可以的你不知道它是誰的它用這個方式這個方式是很普遍的 连这个苹果日报都要打那些曲打那些码我那部手机比较旧那个码是看不到的黑蒙蒙的一片漆黑于是我没办法我就要用我的电脑去做很清楚一去到那个位置就说喂有个电话号码给你然后有个号码给你你要用你的手机 你剛才可以見到下一個頁面的問題我在那裏都閉塞了大概30秒我看什麼事呢但我認為他的指示都頗清楚的我看完之後覺得照做吧為什麼我覺得他頗清楚我又覺得沒什麼問題呢因為譬如我在網上做一些交易用credit card做一些交易 有時都會出現這個情況不過是反過來的因為我給了一個手提電話給他他會傳一個曲給我用SMS在我的手提電話那裏然後我依照這個曲這個密碼再輸入網那裏他就可以完成我的交易證明那張卡是我持有的這個防止作弊防止人家偷卡的一個做法因為可能我做慣了這一種所以我明白程序就是這樣做法 對我來說就變成困難不大余先生就說打了電話給30個人都有問題可能大家對於熟習這件事有時轉不到彎我不知道是不是我就搞得到但是是不是都可以有改善的空間呢我認為都可以想的好了這個時間我們請來工黨的李卓人在電話上 OK,係梁先生到啊,梁先生。係啊,梁先生,請講啊,梁先生。點啊?我諗都係同你遇到同一個問題,就我都用Android手機的。嗯。咁開頭呢就一路入去個program都順利的,就去到個識別碼到呢,咁佢就係話係睇唔到的。大黑色。咁係啦,咁結果呢我就用我太太個Apple機,個iPhone嚟投票,但呢 其實就不行的兩個號碼相同不行的其實這個手機是一個載體我用我太太的手機的電話號碼就進不去首先是用我自己的電話號碼才能進去變成你說用我太太的電話手機號碼就能進去 我又明白他的原因在哪裏因為你要用你太太的手機去傳一個SMS給他那個手機傳了一次之後是不可以再傳第二次的我又明白變成我用兩個方式投票不了我結果要上網了就行了用電腦上網是永遠連不到線的塞車是永遠連不到線因為為什麼呢我由昨天9點多開始搞到我 搞到我點零鐘都是做不到的結果我又屯門就搭車去到維園排隊你真的很好多謝你真的很好結果投票了搞定了結果投票了那條龍就長到很長之後我投完票之後就去走了今次 我發覺都是比前幾次少了一些人因為由我出發基本上人們已經出去了 我走了沒多久已經追回前面的人了很快昨天很快就完了其實我發覺整個遊行昨天都是比較暢順因為可能少人就暢順我亦都明白到三位學者他們這次的安排似乎真的是有些瑕疵的我相信如果投票 投票的機制或機器不是搞得那麼差可能我相信超過多一倍的人投票都不出奇明白今次也是一個很重要的測試多謝你謝謝你三阿三謝謝你趙有良先生這種人怎會孤獨自己那個不行太太那個不行九點搞到一點搭車 你說真是香港人挺好的挺可愛的有梁先生這種人沒有閉翳這個時間有工黨主席李卓人李卓人你好你好昨天很少人遊行是不是大家厭倦了還是覺得沒有問題還是什麼你怎麼分析我覺得其實大家跟去年去比大家不要忘記一件事去年有一個良性應下台的議題在這裏因為跟著立法會彈劾如果沒有的話其實昨天我覺得大家都應該收貨因為你有三萬人然後四千多人留下大家想想如果現在基本都沒什麼議題沒什麼爆炸東西都有這麼多人的話到真的要大家好像去到一個關鍵時刻大家有一個感受到整個政治局勢壓迫著我們的話大家爆出來一方面人數會更加多另一方面大家肯留下的人我們相信也會更加多你變成你如果有將來萬人或者幾萬人留下的話我想那個震撼就會更加大一點當然但是我們變成這次都給到一個信心大家我覺得是其實香港人是會跟你一起撐住相信如果每個人都好像去這樣到時真的有一個決戰或者關鍵的時候大家走出來我覺得相信人們會這樣大家肯做的所以香港人應該大家對大家自己有信心才行阿仁你剛才的分析說沒什麼爆炸性沒什麼馬上要解決就不像去年元旦那樣但是政改的諮詢出來那些框框、鳥籠、鐵桶全部擺在那裡是不是人們不懂得看呢其實很危險的很危險現在是水浸眼眉的其實是對的但是大家就會覺得還是在諮詢中好像未去到的位置是完全釘了我們的要求雖然我也覺得根本呼之欲出他們又搞什麼集體意志機構提名又要限制人數又說要愛國愛港的不言而喻說這些話大家都清楚但是 某個程度也不是立刻已經人大釋法就有一件事出了那些人就走出來我想這個是當然可能香港大家市民覺得整年去有排砌事實也是還有一年去砌但希望大家這一年裏面大家真的要加把勁大家去一起去砌才行 是不是作為你是政黨的領袖立法會議員是不是都需要解給我們的香港市民知道我們要有多些遠見一點不只是沒有電視看才上街有些東西是需要看得長遠一點那些炸彈地雷放在那裡的已經你又說覺得沒問題的話可能隨時會炸死了都不知道是不是我們要解給群眾聽 解得不夠其實我們也有責任當然我們也有責任當然我們也有責任是不是解得不夠呢你覺得是他們不掌握呢 我覺得其實是 指向性或者齊心或者大家有時不夠強的訊息，譬如說現在應該強一點的訊息，就是什麼說什麼都假，現在根本整個諮詢是假的，是陷阱的，如果大家一起有個訊息，就可能會更加強化到大家市民覺得有個危機感強一點。另外就是策略那些問題，我都覺得大家應該拿出大家的策略出來， 攤出來大家內部去談多一點，有時譬如有那些策略說出來，有時大家又說這個同意那個不同意，變成大家好像又是被人感覺不是一個一致性，所以我自己會覺得應該現在這個時候大家又有佔中，又有真普聯，又有泛民的政黨，又有很多民間團體， 大家在想怎樣的方法去推動整個運動，我覺得是值得大家有一個跨越所有組織的一個會議去談一下，接下來大家的策略是怎樣，以及大家可以互相更加配合一點。好像不太知道接下來怎樣做，有些群眾就覺得佔中三子應該是帶領群眾前進的群眾運動領袖，但他們又好像覺得自己不是，我們是在講學術研究，要多少個D-Day，多少個商討，要慢慢凝聚共識，似乎在認知上，在角色的認知上有很大的差距， 令到群眾運動可何從呢，好像到今天就停留在一個樽頸，有些分析，我不知道你自己作為局中人你怎麼看，雖然你不是佔中最核心的人，但我聞說你都有角色在裡面，你怎麼看呢？我覺得整個佔中運動很多時大家現在都是停了在好像大家去商討，我覺得商討是好的，但我想市民是需要有一個時間表和路線圖。 大家知道整個會怎樣，整個運作是想怎樣去，譬如說跟著下去，跟著有什麼行動，有些什麼策劃的一些準備，因為你如果準備佔中，你不是說就這樣商討可以準備到，你還要準備一些行動，各方面如果讓市民覺得 現在整個運動本身是有一個很清楚的方向，我覺得是會好一點的。當然佔中三子其實他們都在構思著，整個運動怎樣去跟著時間表路線圖，我想如果我希望他們可以盡快給到整個方向出來，然後大家希望整個社會 所有大家是否認同這個方向，大家一起做一件事，我覺得是需要有一個比較清楚的圖像給市民看到，是這樣去的了，現在有2000多人已經報了佔中，大家未報的快點報，如果大家一起做一件事的話，關鍵時刻是什麼時候，整個行動的部署是怎樣，我想如果人們知道了 是怎樣做呢，我想就清晰一點就可能會覺得可以更加相信這個運動本身是可以跟香港人一起爭取回應有的真普選。你覺得現在就說朱穆可能會做總指揮，也當時有說過你想推他做總指揮，其實 什麼人做總指揮的關鍵在哪裏呢？譬如有些人說不是不要跟政黨的關係那麼密切，在這個運動上，所以就將你剔了出去了，你又怎麼看這種不可以說是爭拗的，都有些不同的意見或者分歧，你又怎麼看呢？其實我覺得我對我個人先，我個人覺得最重要是我自己覺得有什麼是可以貢獻到的。 我會盡量貢獻，明堂那些事我覺得不是很重要，今天我也跟朱牧談過，大家不如去搞個行動，行動組，然後行動組就可以策劃明年，今年是2014年的所有關於佔中的行動，大家以行動去帶動那個剛才我所說的時間表路線圖給大家知道。另外就是我覺得對於政黨的看法，大家 如果大家有這樣的看法，一方面我認為大家不需要將政黨放得那麼重要，始終政黨都是社會運動的一份子，我覺得是政黨還是不是政黨都不是那麼重要，但因為大家要一起做，但如果政黨進去也不可以主導。 因為政黨只不過是大家參與的份子，因為你整個佔中其實大家都知道根本是以一個個人為主體，所以大家應該每個個人去發揮，但當然政黨我想應該有一個清晰的信息給到佔中的群眾和市民，就是我們政黨是會以佔中的群眾的意願和公投作為 我們的投票的主體，變成大家會覺得我們亦是尊重或者重視佔中的意見，因為如果我們搞那麼多商討，我們又說，我曾經跟泛民說，我們泛民大家都覺得是金鋪是很重要，不惜佔中，大家都願意參與佔中，如果是覺得這麼重要的話， 我想我們應該很清楚讓市民知道，就是佔中如果到時說要否決我們就否決，佔中是說要上街去佔中，我們一起去準備是做被拘捕的最前線那班，如果我們這樣說，大家會覺得整個運動本身是大家一起做，所以政黨那些我覺得應該放在一旁，大家都要政黨一起做，但政黨也不是主導。 沒錯，這個很重要。喂，我們暫時談到這裡，有機會再交流，多謝你李卓人。我們休息一會再談。小時候你可能找滾水綠色的老鼠是沒事，到現在每一件事的角度物都受到社會的重視。很感恩，我顧不得那麼快，因為以前差不多一年都沒有這樣吃東西，沒有這樣去過口感。 我們大致上會集中在幾個團體，我們希望選一個小組出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封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 這個是否這麼巧呢？一起判這兩宗案我就不知道，要問黃國彤才知道。兩年前觀塘順天村有一隻流浪貓，就被幾個人當球踢，當球踢不是踢一下，是交球，你踢給我，踢給你，最後重傷吐血而死，那些照片、那些影片就放在網上，看到貓一直在口裡吐血出來，很可怕的。 兩名男子結果今天在裁判觀塘裁判法院被判即時監禁16個月， 記住是1年4個月，是16個月， 我相信這也是虐待動物殘酷對待動物的案件，是不是入獄最長的時間的一個案件？我記憶中也是最長的一個案件。裁判官在判刑時說，被告用玩樂而殘酷對待，對社會沒有滋擾和危害的貓隻， 期間有人欺笑、藐視小貓的痛苦，又形容被告是沒有惻隱之心，貓隻的痛苦要持續至被人人道毀滅才結束，非不默可以形容。法庭不會因為受害者是貓而忽視案件的嚴重性，有關的行為是厭惡和不恥，不會姑息殘酷和不道德的行為，所以用嚴厲和具阻嚇的刑罰。 案同案也有另一個18歲的女被告，押後到16日宣判，因為她有毒癮，等候戒毒所、審法官、社會報告令等等。另外除了這宗之外，還有一宗流浪狗的事件，說她用毒藥放在肉裡毒死狗，結果 在屯門裁判法院被裁定殘酷對待動物罪成立坐牢兩個月這宗是芸芸眾多虐待動物事件其中一宗這宗是流浪狗還放了一些煮熟的雞肉放了毒藥進去讓它吃令它們慢慢痛苦地死亡 以前一直香港人衰運很人道主義很喜歡動物但我們的法律對於這些虐待動物就當作死了一隻狗而已死了一隻貓而已任由它吧就不是很注重的越來越注重是啊因為那個大方向就是如果你不去珍惜生命的話你根本 不可以稱為一個文明的社會兩件案其實一個就是屯門一個就應該是觀塘前者貓的那件應該是觀塘可以看到其實可以有分野的在屯門那件案你是做一個行為你是將毒藥放在雞肉裡然後放下 然後被狗吃了你當然你可以預期一定毒死它一定是毒死的只要吃了就掛得了只要吃了就不會傷風所以殺意是在這裡的我們約束條例其實約束兩個字不是包含法律上一切的法律上就是你對那些畜生增加了不必要的痛苦你就是約束前者那隻貓 大家知道貓有狗條命貓懂得閃你能夠當貓踢死牠而且不是一個行動不是只是擠藥在雞肉裡你不停起腳你還起腳很準那隻貓懂得閃貓閃的話你還是繞正仍然是這樣猜來猜去你會踢閃嗎 有毛的演是有毛的但不是這樣的所以兩個行為是絕對截然不同的但是都是殘酷前者的殘酷是嚴重的後者因為你看見貓在嘔血中腳再加多兩腳這個又再整個頭槌倒下 那個可責性和懲罰性一定是高於後者所以官會說這種殘酷而且是不物都不可以形容出來因為你是很多行動很多關心動物的朋友認為這個判決是一個重要的判決因為判入獄這麼長的時間究竟起不起到阻嚇的作用這個時間我們請來非牟利獸醫診所創辦人 麥志豪你好麥志豪你好麥先生是不是判16個月有私來聚眾的刑罰來的是絕對是都是真的挺激烈我都有聽判刑麥志豪你好麥志豪你好麥先生是不是判16個月有私來聚眾的刑罰來的是絕對是都是真的挺激烈我都有聽判刑麥志豪你好麥先生是不是判16個月有私來聚眾的刑罰來的是絕對是都是真的挺激烈我都有聽判刑麥志豪你好麥先生是不是判16個月有私來聚眾的刑罰來的是絕對是都是真的挺激烈我都有聽判刑麥志豪你好麥先生是不是判16個月有私來聚眾的刑罰來的是絕對是都是真的挺激烈我都有聽判刑麥志豪你好麥先生是不是判16個月有私來聚眾的刑罰來的是絕對是都是真的挺激烈我都有聽判刑麥志豪你好麥先生是不是判16個月有私來聚眾的刑罰來的是絕對是都是真 我想在這個階段我很難跟你說不夠再多一點更好因為其實已經是一個行前了一大步 走了大步的時候我覺得真的需要少少時間去sink in 看回社會的反應 你問我作為動物維權分子呢 就一定是不夠的了。趙兄，我想問一件事，是在我們現在現存的法例之中，是沒有棄養這個東西，沒有做。你覺得呢？即是扔出街所謂。不是棄養，而且昨天應該是有個執達利去收樓，然後見到在空置的屋裡面有四個寵物的，直接是棄養。現在很多人，我自己看見 我有一隻狗很小的時候，我是給了一位仁兄的，他後來要搬了上公屋，我都不知道，他上公屋在大埔，我住沙田，他在大埔應該放了一隻狗，然後那隻狗是經過六七日之後，是在我的門口坐在那裡，回來了，在大埔自己回來了，很累地就睡在那裡，因為 因為由小到大我給的時候應該是兩個月到三月的，他很喜歡那隻狗，但後來應該是放了那隻狗，那隻狗由大埔走回來，我不知道怎麼認識路，不知道他是不是搭順風車，很厲害，走回來就在門口伏在那裡，那時候我是流眼淚的，因為我覺得是你怎麼都對他有個安置，我也見到很多人帶寵物上了大帽山， 這裡有很多兇弟，他可以賺食，但是貓還懂得在郊野賺食，狗你放了黑食，因為你被兜掛著黑食，如果不是的話，因為你教了他手語黑食，我是見到，我是親眼見到，為什麼他回來的，狗很認得，他還這麼好，貓也是，他走了很久回來的，回家後來 我自己是有養寵物的，我其實現在器官不是很好，但是我每一隻我都是養到它去，而且是親手送它去，每一隻都是。麥先生，你覺得棄養是否需要立法？棄養應該是一個問題呢？其實很荒謬的，其實香港法例裡面是有提過遺棄動物是犯法的，不過很好笑的，這個法例是under哪裡呢？是under 法律精神是甚麼呢？原來當年因為香港有狂犬病，所以狗如果通街扔，怕牠們可能會染到棄養了一隻有狂犬病的動物就令到受感染了，這個其實完全是不是從動物角度出發的，不是愛護的出發的，所以現在很好笑的，剛才黃律師說得很對，就算你棄養的動物 那隻貓也好什麼都好根本就沒有一個狂犬病的風險，其實是不犯法的，甚至有一個更荒謬的東西，我想聽眾未必知道的，就是其實如果你在家裡養一隻動物，我不想養你打個漁護處他上來收的，他馬上上來收的，是沒有任何責任的。我覺得這個是一個我們說自己文明社會， 但是為什麼可以有一個這麼荒謬的制度，我覺得這個是要檢討的，教育一些人，趙浩卿，教育你的寵物是你的盤，教育是一定要做，但是法例要配合，黃律師應該清楚，但是趙浩卿，我有個感受，我有一天在街上很晚上，晚上很冷，我看到一隻狗它吃肉菌， 在路上一路吃肉，它很辛苦，它是撞牆，其實食肉菌我經驗說你用雙氧水洗它捉它出來就可以，但那隻狗應該是流浪了很久，它是很興奮，我真的想一棍咬死它，幫忙沒那麼辛苦，我然後打電話去協會，我真的見到協會在少過半小時之內 車到了，然後下車去到處找那隻狗，那隻狗一定是吃到很入，因為那些蟲跌出來了，但是我是趙浩卿，我們教育一些人，真的要讚一讚協會，你們很可愛，我見過你的了， 我知道，我記得你的黃律師，我當場是讚過你，我覺得你們很勇敢，很可愛。當年你說句話，你可能忘記了你說過哪一句話，但那句話是對我很大影響的，我記到現在的。 我應該是 我覺得你們是一種光榮，我聽過你陳詞的。謝謝你。你覺得一直都有人倡議要搞動物警察？是，我其中之一。你認為如果法官判了這麼重，動物警察是否還要繼續搞呢？還是怎樣呢？ 當然啦，因為兩件事來的嘛，法官判一個司法的事，動物警察是執法的事，你沒有動物警察捉這些藥束的兇徒過來，法官都沒得判。你覺得是不是很難，如果沒有動物警察專門去做，是很難將這些兇手繩專法呢？是難的。 所以我今天才剛見完警方開完會，我說其實我們一向都很讚揚警方的效率，香港警方做事查案是No.1很厲害，但我真的不會怪責他們查不到動物，因為其實很多警員來說是無從入手的老鼠拉龜的。我親耳聽過一個警察跟我說，麥Sir，我又沒有養貓，我又沒有養狗，動物的特性我什麼都不懂， 我都不知道怎麼查好，是警員跟我說的。所以我覺得其實做一個很簡單的資源調配，你將一些對動物有熱誠的警察和對動物有知識的警察招募他們，他們成為動物警察，不用多的，10個8個，這班人就是他們好像你懂電腦一樣查電腦的犯罪案，懂動物就查動物的案，這是一個資源調配的問題。 就是這麼簡單，我其實不明白為何曾偉雄死都不肯做。他覺得沒有需要的原因就是他覺得人手有問題，因為對抗年輕人，有點牽強。怎樣推動呢？其實可以繼續，我會繼續爭取的，我們不會停的。趙永，我們今天聽了很多電話，其中易小玲，易小玲是很可愛的人，你也是一個很可愛的男人。 謝謝你，黃律師，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謝你，謝 流浪的貓狗其實你見它的歲月不會很長你見它只是最多兩三年，我在停車場永遠接觸不到貓，但我知道它在，我每次留下東西給它，我養了它三四年左右，我盡我能力，我知道它走了，它不在了。 他坐在很遠的離我五十步到一百步，八十步到五十步，然後我們大家兩個相識了這麼多年，他看我，我看他，接著我沒有以後再沒有見到他，一個人生都是這樣，凡是動物，凡是生命都有他的生存的年限，不是年限，他們不想再在，因為流浪，他不想的，你感覺到 他想走了，自己想走，一定。好了，我們的電話1831138，我們休息一會再談。小時候你可能找滾水綠色的老鼠是沒事，到現在每一件事的角度物都受到社會的重視。很感恩，我估不到這麼快，因為以前差不多一輩子都沒有這樣吃東西，沒有這樣去搞。我們大致上會集中。 在幾個團體裡我們希望選擇一個小組出來，早晚呼應監察社會，仗義則言，開啟真相，風煙熱線1831138，風波裡的自由風，主持吳志森、黃國彤。好了，我們回來風波裡的自由風的熱線是1831138。 很快搶佔中的發言人之一朱耀明牧師的電話，朱牧師，朱牧師好，新年快樂，新年快樂，還有黃國彤，我想你今天都很累，昨天搞得很晚，今早一出席電台節目，聲音沙啞，朱牧不好意思，因為我們有很多聽眾打電話來反映。 包括昨天的投票，包括整個佔中運動發展的前景， 他們都有些不滿、有些擔憂、有些不清楚，應該這樣說，不滿、擔憂、不清楚。 不滿在哪裏呢？不滿主要是兩方面，一方面就是投票，昨天投票的機制，做法有些複雜，令到有些人投不到票。不過我不知道你懂不懂那件事，能不能回覆到我們。第二就是問題的設計非常之模棱兩可，很難回答，都不知道回答是否或者沒有意見。然後不解，你可不可以回應一下這兩件事先？ 投票機制本身會不會導致一些人投不到票呢？鍾情耀博士將會跟承辦商談這個問題，因為這個在我在街站的時候都有人作這類的投訴，但我今天也聽到一些人說他們在粉嶺一出來 5點多鐘即上就上到了，是某個時段是否有問題，或者導致緩慢，我們今天都會談論這個問題。內容為何會設計成這樣，令人覺得有些模棱兩可的感覺呢？這個設計本身的問題，其實陳建文、戴玉婷他們都說，這個設計上 它是有一個基本的原則，但實際上我們最主要是試兩件事。第一，電子投票平台的運作是怎樣。第二，實體投票同一時間進行，這個機制本身會不會暢通，會不會可行呢？所以大家不要單單做這個問題，因為是最主要試行的機制。 我們6月大致上就真的會投一個方案了，因此這一次是一個試煉，試煉就是機器本身，即是電腦本身的承托力，以及它能夠處理的技術是什麼。第二就是同一時間，因為這次只有一個實體投票站，在6月我們一定會多過這些站的。 所以我們想將這兩件事練演一次，看我們的技術，看我們的阻礙、妨礙在哪裏。所以這次大家給意見不要緊，因為將來6月要投的就不是這些問題，就具體很多了，是方案來的，真正要提的在6月，民間現在眾多方案 我們會經過商討之後就放上去投，這是具體的方案。所以這一次請大家讓它當作一種預演，熱身運動，是的，變成使我們明白這個機制本身行不行，或者是技術上應該怎樣再處理。明白。 好了，我們談一些大一點的事情，整個佔中運動的發展方向。有人說現在還在商討，又見不到你有任何的時間表、路線圖。 你說有啦，當然陳建文、Benny都說有的，其實大家好像有些等得不耐煩。 甚至有些人說元旦遊行為何這麼少人都跟佔中運動的方向模糊有關。你作為這個主老人，一直都有人期望你們作為群眾運動的帶領者，Leader，似乎你們又不是很想做這個角色，就一味談談，你覺得是不是現在佔中走到今天已經到了一個瓶頸，不知道怎樣向前走呢？你的感覺是怎樣？ 我相信有些聽眾的感覺跟我早期的感覺都類似的，因為這次和平佔中最重要就帶出一個商討文化，這個商討文化就不是有人出街行，大家聚集了，就行一次。所以這次它是一個商討的過程裡面去鞏固了支持者，大家知道在做什麼。 這個感覺我早期也有，還談那麼多做什麼，做行動吧，做事吧。但這次最優勝的地方就是他會透過這個商討本身，大家明白 我們走向什麼目標，這一點我們要經過商討一議之後，大家知道情況了。好，至於聽眾關心的問題，就是我都關心的問題，就是我們有什麼動靜，我們有什麼動作要做，譬如我們有什麼計劃將要做，我們很快就會公布，最單獨由1月到7月。 我們應該有什麼工作會做呢，我們將會公佈的了，因為剛剛我們希望買到行動小組的班，即是我們要組的行動組，這個行動組就計劃由1月到7月，我們大致上做些什麼，我們最主要被聽眾或者被市民知道，和平佔中是正在進行中。 我們一定會有些工作要做出來，譬如我們有2000多人簽了意向書，這2000多人簽了意向書，我們是不是真的會給他們一些訓練呢？現在我們就會計劃分階段去訓練他們，最單獨我們手上有3000人，我們就訓練這3000人，還有順便去曬曬冷。 要告訴別人我們有這麼多人的，不是只有說而已，是吧，是的，那我們就正式訓練了，那我們同樣計劃有些行動的，所以在未來的一段時間，這些訓練計劃和集會的行動，我們會出現的了，所以如果有聽眾對於覺得我們的前景不明， 我們今天都曾經開會，即是我們希望籌組的行動組，這個行動組做未來計劃，最多半年，為什麼我們用半年呢？原因就是政府的第一階段諮詢文件，5月結束，我們6月會投票，做7月， 他會可能是諮詢第二階段的諮詢，我們要面對7月1日怎樣回應，我們要思考的。其實沒有具體方案，好像說法就是如果政府仍然未拋出具體方案的話，7月1日的佔中日期可能會推遲，這個是不是真的呢？其實因為我們最主要是政府要提出方案， 現在政府沒有方案的話，我們唯一做就是6月投一次民間的方案，就是這樣，就投出民間的方案之後，如果政府沒有動靜的話，我們怎樣都要想辦法7月1日我們做些什麼，現在就是計劃，你是行動來的，不是再商討了，是行動來的，要表態的，因為我們6月投了方案， 7月我們希望能夠計劃有些行動，不是坐在那裡。朱木，你剛才一直說，你開始的時候也有猶豫，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談 會不會那些人覺得散散地好像不知道做什麼你怎麼看這個形勢呢這個形勢本身我初期都是同樣會有這種感覺因為社會運動的本身能夠拖延這麼久其實是有危機的有危機一股作氣是不是我自己感覺有危機就不是回到頭的問題而是向前走我們應該怎樣能夠讓居市民能夠有參與的機會讓他們可以參與這個過程所以我現在想的就是有些行動包括簽署了2000多人是應該怎樣能夠讓他們感覺到這個行動本身是他們擁有的然後讓未參與的人都可以觀察這些人做些什麼而鼓勵他們參與所以我們計劃會是這樣做的 牧師還有一件事就是關於行動的總指揮的問題你今天就透露 多數都是你會做的除了你是總指揮還有一個行動組織成立出來你為什麼認為你自己適合呢有些說法就是不如找李卓人李卓人也有大型的運動經驗不過有些人就說批評就是他的政黨中人所以就不是很適合做是不是佔中運動絕對不能沾上政黨的人是你們的主張來的 因為我們三個人已經相處了十幾個月了我們大致上彼此的了解很深刻而且彼此的信任度非常高的假如我們考慮現時就找一個人進來其實他超越不了我們過去十幾個月大家互相了解和大家在想什麼 我自己大致上去明白個人的看法的三個人所以怎樣能夠會在互相了解當中去計劃籌劃一些行動的本身呢讓大家都同意的我就可以做這個橋梁第二我一直都說不排除政黨的因為他們在1991年到現在 其實他們的活動力和他們的基礎是存在的但怎樣能夠找對的人又能夠可以合作的呢其實現在我們今天就初步埋了班的初步的班行動組至於擴大到什麼程度呢我們還要談的我有承諾在兩個星期內我們希望 能夠初步的班底就可以形成了我們要公佈計劃和我們的時間表我們希望在未來兩個星期我們做得到的不好意思朱木你的喉嚨不舒服我們不要談那麼長不過我想你聽聽我的一些分析或者中告很快 大家知道政治的事是印象你兩位學者包括李閣下對於商討文化很重視你也同意整個過程發展到商討文化但這種商討文化可能在很多熱心的群眾心目中是你們拖拖拉拉和稀泥不知道在搞什麼這個印象現在一旦形成整個運動很難開展下去不過我同意你的說法 過去就過去了接下來怎樣做是更加重要的將這個運動回到要離開這個瓶頸令到別人的印象覺得你們不只是談的是有行動的是有計劃的這個運動是未死的活力仍然是充沛的這件事是更加重要好嗎我期待你公佈未來的半年會搞些什麼辛苦了多謝你穆斯多謝你朱穆朱耀明穆斯 佔中的召集人你剛才說到和熙麗我又說說我們自己法律界的律師的感受其實港人治港不是中國香港唯一的特色疆人治疆撞人治撞從來沒有出現過他們亦都是有<笑> 有這種東西雖然叫自治區沒有出現過因為黨委書記各方面很多樣東西黨委書記是漢人絕對明白漢人但是我自己感覺上香港人或者新疆或者西藏都是在中國中央方面覺得是異類的一種異類的人士不過我們香港多了中英聯合聲明 多了基本法所以他一定要拆這個蛋要拆中央聯合聲明基本法45條各方面的東西是會不擇手段去拆但是在中央方面我不會排斥我們是一種異類的人我們只叫愛國愛港愛什麼的話但在他心目中異類他是怎樣去拆這個蛋當初佔中 拋出的時候我們整班律師在那裡聊天躲在那裡聊和平抗爭是不是犯法 為什麼不去犯法我都不去犯法佔中不塞交通不如佔公廁你手頭我手尾到我們的好幫手菲傭來的時候佔公廁都犯法的佔公廁不要阻塞交通來到時候<笑> Is that premium toilet? Premium toilet? 你手頭我手尾 One dollar, two dollar 即是我第一句反應<笑> 你不是啊不阻礙交通怎麼佔中在我們律師之中也有人說佔中怎麼表達民意佔機場佔地鐵佔機場也有這種聲音佔機場好像日本經常間中會做盛田機場現在還有人在佔住佔機場然後自有放風箏如果你是真的我們不會放風箏 你佔中不阻交通不如佔中還公廁你手頭我手尾守住我被人進來的時候你佔女廁我佔男廁 大家是去到這種情況但是現在我都借了你說我就借了我自己覺得每一個運動我又沒那麼快去下結論我都是以人為善的那種人沒有快一棍打死我借了每一個運動都需要有些時間讓運動的領頭人 領頭人會一直檢討運動的方向即是你一直罵他一直罵我借不是說你我們的聽眾罵得很厲害你看得到有垃圾網上的人是很不耐煩的你知道的說完新西蘭聽眾的梁先生梁先生你好梁先生新年快樂我姓梁請說 你好，他們三個人其實已經是很老了，已經是很老了。有時有些運動呢，是他不一定是需要好像你們那些人所講，或者那些粉世疾眾那些人所講，是要跟隨他們去，包括鄭兼漢都是啦，鄭兼漢都是。 年紀不小的不過都很憤怒的他請講黃先生是應該黃先生不好意思請講繼續我們在聽的請講我想問你們知道很少人去但是多人少人都不是一個問題你們有沒有其他的計劃B什麼意思 Plan B即是相信 當然Plan B的意思就是說如果他們不肯 公民投票的話你們有什麼好做其實老實實我們的立場就很清楚公民提名是一個最重要的體現到真普選的一個機制沒有篩選如果沒有呢如果沒有的話我認為一定要佔中一定要佔中佔中不是等於有可能最後都是沒有 我形容他們那三個人是三位一體的一個指揮的一個人當然做得指揮的人年紀不小你看他們已經聲勢力竭珠穆滿頭白髮七十多個那你們可以做到些什麼我們他們提出來之後的話只要需要有些人是會一呼其他去白應參與是的 所以你不要再去我知道你們有你們自己的理想好像今天我們聽到有些人說有些年輕人走進軍營裡面膽粗粗的如果父母其實挺可憐的 我們稍後會討論這個問題 所以我只是提出一件事，你当是一个乐谱怎样都好，你去听古典音乐都好，不是每一个节奏都是很激昂，你让他们三个的话，大佬，我只是一个指挥，当指挥去到最激昂的时候，不是由我去发声，是由无论是D100也好，怎样都好，我觉得他们，如果 三指和D100比的话， 其实他们三个已经令到对方，我说是中国的政府，他的维稳费已经是过亿了，但是为你们来说的话， 你们D100， 你们为对方，你们可以拿到多少个亿？ 我们不是这样计算的，我们不是用这个数计，我们有我们的角色，他有他的角色，我们的意思就是说，你令到对方去恐惧，尽量去维稳费，其实他三个，你们不要去推逼他们自己的节奏，无论节奏，你不可以每一个拍子都是一个很激昂，所以 我講完這個之後的話，我只有我提一個提議，好了，黃先生，可以聽完新聞之後繼續，我們暫時先談到這裡，好嗎？小時候你可能找滾水綠色的老鼠是沒事，到現在每一件事的角度都受到社會的重視，很感恩，我顧不得這麼快。 因为以前差不多吃了都没有，我这样吃东西，我今晚好感。我们大致上会集中在几个团体，我们希望选一个小组出来。早晚呼应，监察社会，仗义执言，开启真相。风烟热线 王國彤，有四名香港人優先，叫做香港人優先這個組織，涉嫌擅闯解放軍主港部隊的軍營在元旦遊行之後被捕。闖軍營的事件發生之後，如果你看左派報紙，嘩，很厲害，覺得好像在搞顛覆， 政變鋪天蓋地很多文章去攻擊或批判這幾個人闖軍營的做法，闖軍營當然是犯了法，犯了法現在就拘捕了他們，被捕的人包括一個29歲的女子和一個15歲的男子。 元旦游行之后中环被警察带上警车，另外两人涉嫌上个星期四擅闯解放军主港总部触犯公安条例，在没有许可的情况下进入香港的驻军禁区，现在全部获准保释。我觉得令人很诧异的地方就是，现在拘捕了，根据香港法律拘捕的。 根据香港法律拘捕，用香港法庭去审，用香港的法律去制裁他们。但是在中国方面，觉得这件事是天这么大，不停地发表评论，不停地向执法部队和司法，如果他上庭的时候，就在施压，我感觉是有些不寻常的。新华网晚上出稿，引述无院港澳办发言人，中央政府严重关注事件， 强调驻港部队是国家主权的象征，不可侵犯，擅闯军营理应受到法律的惩处。黄国彤，这几条例，触犯公安条例，没有许可证情况下进入香港驻军的禁区，需不需枪毙？这个应该一早就看见他口号，答不出的话，如果是这么紧要，口令，口令， password，口令，password就是暂停犯罪，绑，两个绑，使不使枪毙？触犯两条例。公安条例，其实我真的想很研究，他们是不是闯入，是不是很blindly闯入？都算的，没请，是没请他进去，是抓着港英旗，但是怎样闯呢？闯王入北京的时候闯，这个是不是真的 action是否去到闯入去呢？大家要明白，我又拿着旗， 我又叫在眾目睽睽之下， 大哥你擺明我是入的啦，你要攔我而已，你攔得我快不快，大家鬥酒這下東西，我又不是說進去躲起來躲起來，我又身無長物，除了一顆東西，那支旗是不是我相信沒什麼長物，不過為什麼這麼緊張呢，因為有人據有線電視的報導就是這樣說的，就說中央派了早前派了人來香港進行調查，事後匯報 點名提及三個組織，說這三個組織都是港獨組織，香港獨立的組織。第一個就是香港人優先，即是闖入軍營那個。第二個，小心聽過音，是粗口諧音，就叫做條理龍霧蘭化系，中央說這個是激進的港獨組織，挑撥兩地民眾的對立。 第三個被點名的就是香港自治運動。好，這個時間我們請來香港自治運動成員 Vincent Now， 劉先生你好。劉先生好。是你好，你們吳先生和黃先生你們好。點了名你們都不知道，我相信。知道，其實我們剛才都接受過友善那邊訪問，其實就應該，我看他的報導，其實就他是點名評論我們這幾個組織，那 已經我看那個報導，其實就沒有說我們港獨，不過就算他這個報導沒有說我們港獨，其實我們自治運動HKM成立了兩年半，他都不停地說我們港獨，所以我對這件事其實都沒什麼大的感覺，覺得事件都比較小，你們是不是港獨呢？你們講清楚給人聽，你們是不是搞港獨？ 如果我們港獨，我們的名字就叫香港獨立運動，我們的名字叫香港自治運動，香港人優先和那個我不想再讀多一次，他都沒有說是獨立運動，他們都沒有說是獨立運動，是不是？他們都沒有說是，台獨就有陽性台獨和隱性台獨，顯性台獨、隱性台獨，你們是不是隱性港獨呢？ 我又是了，剛才有線都問我這條問題，我說我們一直做，我出來，我們除了輝龍斯奇講一些本土的理念，我們都做很多其他的一些關於本土的議題的，我們譬如H7N搞防疫，又做這個限奶令、水貨核查，又做 這些他都說我們港獨的，甚至我們跑口罩，他們班外國力都跑來說我港獨。剛才他訪問我，我說我們又是港獨，如果這樣，然後我說其實譬如你們的主持Miss Mo又港獨，他說范國威又港獨，反對有不同意見的學者又港獨，譬如馬岳又港獨，然後我今天看文匯和平佔中都變港獨，其實港獨只不過是他 一個順口開河，就是說對方的一些形容詞，他喜歡說就是了。你們的主張就是，你說我看有線的報導，不認同香港回歸，只是主權移交，這是你們的主張。香港是獨立個體，不需要完全跟從中央的指令，這個我都同意的。 那我是不是港獨呢？死了，我接受了，很多記者打來，我就是一句，這兩個主張有哪一個字，哪一樣東西是錯的呢？如果他沒有錯的，那我想問他的解釋是怎樣？第一，阿森哥，第一，我看97，這個叫主權移交，這個是事實，剛剛，一直我們以前的宣傳都是主權移交中國，這個是事實，他喜歡 用感情洋溢的一些民族詞語，回歸他就喜歡，他用回歸已經算好了，他說回到祖國母親的懷抱才難頂，你明白嗎？如果有一天我說回歸，然後我不說回到祖國的懷抱，那我又港獨了。第二件事就是，你留意我一句，我說香港不需要完全跟從中央指令。 如果中國政府裏面有朋友認為香港需要完全跟隨中央指令的，請他清楚跟700萬港人說。可能他跟林鄭說了，但他就不敢跟我們說。如果他認為我們要完全，那我就會覺得很奇怪。如果他是這兩個，我們當然有很多自治運動，很多不同其他的訴求、理念，但他拿著這兩個出來，如果他覺得有問題的，那請他交代一下。 黃同，你說了先。劉先生，我都 如果你真的要講港獨的時候，如果香港獨了之後，一定是一個國，一定是甚麼，一定是這樣，所以但你們是沒有講這件事，如果我們是回憶一下1998年應該李登輝所講的國與國的特殊關係，兩國論，就是他所提倡的中華民國主權體驗委員會，然後由蔡英文做召集人，他就是講國與國的特殊關係，這個就是一定抬頭，這個一定抬頭，但是你們所有的字眼，我又不扣到這個帽子，比較難扣上，如果是比較在李登輝國與國的特殊關係這些研究下面， 其實你們是相差有千萬里的，我覺得你們說的事，我非常同意，我們自治運動對於香港未來的政體發展，我們會覺得這是未來的事情，但是現在在這個時刻，我們會爭取，可能跟某些民主派都有少少不同，或者佔中的朋友都不同，我們覺得要爭取本土的權益、本土人優先等等，但是我們會覺得 如果我們只不過是想爭取一些我們屬於我們的東西，我們想化解廣州矛盾，例如我們要求你解決水貨問題、解決奶粉問題、民生問題，你都當我們是港獨的，那沒話談了，我們要求的就是基本法完全落實而已。但是Vincent，我想一件事你都不得不承認的，或者我都同意的，就是你那支龍獅旗呢， 你的同志、你的朋友不厭其煩地解釋給我聽兩者的分別，其實我知道的，為什麼不知道才行，你自己的龍獅旗其實是觸動到中南海的神經，我想你不得不承認這件事，你其實掛一支龍獅旗出來，你意欲何為呢，別人會問你這件事，接著是不是起鼓舞獅，舞館來的，不是舞龍，舞龍，為什麼我們拿一支龍獅旗作為一個運動也好，組織也好，那麼有個logo，我們就選取了一個龍獅旗，大家如果都應該有知道是怎樣的，就是以前97之前香港政府的蠢徽，就是Code of Arms， 但是我們就不要了Union Jack，不要了英國國旗，為什麼呢？有人問我們是港獨，反過來有些人問我們是戀籍還是歸英，我們就正正是不是因為戀籍不歸英，所以我們就不要了那個英國國旗，我們就取回這個正正的龍獅徽號，再加少少我們的改動，就拿了我們做我們運動的標誌了。為什麼用呢？很簡單，試過很多的情況，無論是年紀大一點或者中年的一望就知道這個人是香港徽號，而最特別的就是我們每一次遊行，包括昨天一樣有警察朋友說香港徽號，甚至我告訴你，甚至有警察朋友認識的在我面前做了一個salute動作。 那就是戀籍，那我就是戀籍，另外一件事，他當中代表香港是一個中英文化的匯粹，所以中國政府就算不出來搞，用任何的徽號，他都會挑動他的神經，那沒什麼所謂，譬如徐正星先生都挑動他的神經，那我覺得大家都處之泰然，對於他們的一些言論。 他講完了，他點了名了，所謂扣這個帽子，你們會有沒有任何的回應呢？或者會不會收斂一下呢？括弧括弧之類。我想我的回應，第一都是其實這些小事，自治運動都一向都被人 做什麼都被人說港獨，做什麼都反中亂港，但是我看回有線的報導，其實有八個字，他說第一嚴重關注，其實我覺得嚴重關注，他follow得我們很嚴重，如果用網絡用語，他可能不是讚好，不是dislike，他只不過是follow我們嚴重關注我們，如果他嚴重關注，想聽多些我們說的話的， 那不如大家坐下來談，我呼籲中國政府不要再靠那些所謂下來收風的人，因為他們完全是在騙你們錢，他們所謂起底的東西其實只不過是網上 我或者其他成員說的話跟著寫報告他就可以騙錢賺飯吃如果他想知道香港的本土派民主派香港人有什麼憂慮我們有什麼訴求我們有什麼聲音的請直接跟我們香港市民本土派或者異議運動談這件事是因為香港人優先那班朋友可能做了一些行動譬如就是因為關於這個解放軍中環碼頭的 我記得解放軍有個將領說不明白香港人憂慮就是因為他們不肯直接跟我們談為什麼香港人不肯擔心中環解放軍有什麼問題呢不是要保衛香港人的嗎我們就是因為一個公共空間的問題請你們直接跟我們談就是這樣收到多謝你先 只要沒有犯法,沒問題 那就要入屋抄了思想犯法就有問題了好我們有幾分鐘想聽聽眾電話 凌晨的時候他就有個訊息給我可以投票 有些問題呢因為我有兩個什麼的我立刻去轉PCDW的我又在網上去做但都做不到直至到是5時45分即是下午那最後呢都做不到做不到啊是啊中間發生什麼事發生什麼事他只是經常說我是認證不到那個 認證那裡有一堆東西有一堆字要看清楚那些是什麼然後再打回去你知不知道我一按他已經跟我做了那些東西未的已經是顯示了我的未的要的要有一個曲好像一個曲那樣你認不認了他是啊我一按發聲他已經是彈了那些那個號碼不知道有五碼這樣我去 他有兩個步驟第一個步驟是要認到那些寫到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歪 他說我過了時間真實敗了這個計劃我陰謀論我以為我是中國移動我立刻轉去PCW但是都是這樣我現在遲些怕所有都不行因為其實我昨天在三個地方做第一我住在長洲凌晨的時候我開始我怕 想早點去做凌晨零一分開始去做那時候在長洲到九點多我就去中環那裡然後到下午四點多五點多我在元朗都是做不到這些事情鄧小姐是一個很好的公民很重要你這個經驗我就解不到當然我不是他們我希望他們聽到要檢討 整個程序有什麼問題因為我六點多的時候我都已經在Facebook那裡告訴他們他們的Facebook 好多謝你 好清楚鄧小姐 堅持 趙先生

大家有沒有想過一件事，為何中共這麼害怕佔領中環？你的高見是怎樣？大家真的想一想，中共是很害怕，去年開始我三月開始我都說先來民工後來無鬥，是的，然後他這麼害怕佔領中環，大家想一想，因為中共，佔領中環，我想香港，中共他不會害怕佔領中環，中共是害怕佔領中環，全國去佔領。 哦，你怕是引導引出來，遍地開花。其實這種佔領呢，趙先生，在裏面都在發生著。大陸每年有本來幾萬宗，去到十萬宗，現在甚至是幾十萬宗的所謂群體性事件，都是佔領來的，要是佔領公安局，要是佔領市政府外面，要是扔，要是推翻警車，不是佔領嗎？ 所以香港會更加大，為什麼？所以為什麼一定要殺？一定殺的。好，謝謝你趙先生，我同意趙先生這個態度，不要那麼緊，平常心一點，不要那麼多陰謀論， 水壩如果有洞又成，等一等，等於水的力量，香港人的力量就會來了。好吧，今天時間差不多，談到這裡了，拜拜。 D100，D100屬於你，D100屬於我，D100是屬於大家的。講真話，行公義，好憐憫， 大聲台，還聲於民。